之旅， 高，实在是高。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棚车上来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继续来收听影片《离婚大战》的录音剪辑。而这部影片的导演陈国兴是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，并开始创作电影剧本。1982年毕业后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室做过场记、导演助理、副导演等等，曾经拍过多部专题片和电视剧。他1992年执导的《离婚大战》除了广受好评之外，还创下了当年的电影票房纪录。这部《离婚大战》同时还是一部集中了诸位大明星的影片，包括梁冠华、谢元、方清卓、李婉芬、李嘉存、臧金生、盖丽丽等明星依次亮相。虽然演的都是配角，但这些演员具有个性的演出都为影片增色很多。下面呢，咱们回到影片中，关于大明跟英子、小凤与刘一手这两对情侣，他们的感情该如何进展呢？又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？您听听，刘一手先撺掇起小凤办鞋垫厂的事儿了。 上回跟你说那鞋垫厂的事儿，想好了吗？ 容我再想想吧。 哎呦， 倒不是为了别的，我手头就这么点钱，还差得远呢。 嗨，你就在咱这鞋垫厂入这么一股，我带着他转，越转越大。 真的？ 哎，我说小凤啊，你们别是又琢磨着什么骗人的事儿呢吧？ 妈，您就甭操心了，我们谈的是正经生意，利国利民。 嘀咕什么？ 哎，小凤，这房是私人的吧？ 是啊。 好，地点也合适。哎，咱把它折8万块钱，算咱鞋垫厂的一加工点儿。算老太太活？ 哼，闹了半天，你们是惦记上我这房子了。这可是小凤她爷爷留下的产业，不卖。 哎呦，老太太，您听明了，不但不卖，将来咱还要重新翻盖。哎，这么说吧，您想不想老年以后享受一下腰缠万贯的那感觉？ 嗯 嗯， 得嘞，老太太，咱就这么定了。 鞋垫厂在刘一手等人的操持下很快投产了，生产出第一批鞋垫后，刘一手亲自来到市场上摆摊吆喝了起来。 卖鞋垫了啊，祖传的秘方啊，脚气穿灵啊，让您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。哎， 同志，这脚气鞋垫灵吗？ 啊，灵。哎，不灵包退。 嗯，有三七的吗？ 有有有，型号齐全。 您给我拿双试试吧。 成。哎，你买这干嘛？ 啊， 你有脚气啊？ 你才有脚气呢。哦，这是治脚气的鞋垫啊。哎，走吧走吧。 哎哎哎，有脚气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拿一双试试去。 你才有脚气呢。 哎呀，走吧。 小凤看到刘一手的生意冷清，就问他， 哎，你说的那个全国人民抢购鞋垫的高潮怎么没出现呀？ 许是跟着气候有关系，现在全球气候普遍变暖，哎，按说呢，得脚气的是越来越多。 我看呢，是宣传没有跟上。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宣传。哎，哎，咱能不能请环保卫生部门下个文件？ 小凤一方面心中郁闷，一方面为了给鞋垫厂打开销路，她约大明来到了咖啡厅。 你还恨我吗？ 咱们过去闹的那些事情，现在想起来都挺可笑。 我离开家，离开你，只是想干点事情，你能理解吗？ 我都习惯了，不去想那些事儿。 你瘦了，不过精神多了，看来没有我，你过得不错。咱俩在一起老吵架， 你不是也干得挺热乎，买上自己的车了吗？ 买车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干件事情，等真的有了，反而什么都没了。也许我会失败，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。 没那么严重吧，瞧着你挺潇洒的。 潇洒那是我装出来的，我觉得我少一个支撑。 应该说是另一半，就像音乐的旋律要有配器去陪衬， 才平衡。说正经事儿吧，办大型晚会的事儿，你们那点钱根本不够， 剩下的我们先欠着行吗？ 演出负责人轮子在大明的请求下同意帮助鞋垫厂搞晚会宣传。这天他来找小凤和刘一手， 既然大明是我的朋友，晚会的钱我先出了。 放心吧，亏待不了你。 以后的宣传都算我的投资，你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干脆用这房子做抵押，加一块也得十几万吧。也就是把房契先压到我这儿，等以后你们有了钱的时候，我再把房契还给你们，怎么样？ 这事儿啊，我们先商量上再答复你吧。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 那就这么着吧。 小凤先发言了。 诸位啊，今天是咱们这个公司啊开张周年纪念日，咱们把庆祝会定在这儿而不去饭店，是为了勤俭节约吧。 这是谁的？我解释一下啊，这是咱创业的地方啊，意思就是井冈山啊。 这个老字号都是这个习惯。 本公司之所以有今天，多亏了老太太把房子腾出来，把我那份心意端上来。 来了，给你。 又是好。 咱们公司不富裕，你又乱花钱。 做买卖都得先赔后赚。 又买戒指了？ 切个瞧。大妈，把那个大字去了，管您叫妈。 想当儿子啊？ 想当儿子， 半个， 半个。 周年庆典令众人有些意外，小凤的母亲在心里似乎也在掂量着。 来来， 大明来了，快过来。哟，这么俊的闺女啊，怨不得大明的。 妈， 这来，来，来，来， 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 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 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我们这个可没有人家那个那么气魄。 没关系， 不好意思。 这哪知道， 这是我们的一点意思啊。 还是大明孝顺，知道我爱吃这羊蛋糕。小凤啊，让他把大字儿换上个干字儿吧。哟，这寿桃真份儿哎！大妈，董事长是把您当王母娘娘供着呢。 您听见了吗？他非要送我回家。 你敢说你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？ 想过，我色大胆小。 另， 您是个好人。 过去的事甭说了。英子，我觉得你那歌啊唱得真不错。 您了，董事长。 叫我一手啊。 知道小凤家的遭遇，他约小凤到咖啡馆安慰她。 我刚回来就听说了，就是没想到这么快。 你骂我呢吧？ 你还那么容易冲动。我问你，轮子坑你了？ 这事就赖我自己，对法律知道的太少了，让他们钻了空子。 那大夫呢？ 行医去了，带着那个小歌星。现在最惨的就是我了。 房契不是在你手里吗？回头我找个懂法的人，我就不信咱们就拿他没办法。 不是没办法，是怕你斗不过他。轮子那伙人欺行霸市，我怀疑厂子很可能是他们搞倒的。 你知道什么叫债多了不愁吗？ 大明为了帮小凤讨回被强占的房子，只身来找轮子。他想用随身携带的微型录音机录下轮子的话当证据。大明走进院子，轮子见到大明就得意了起来。 大明，你回来了？ 啊，回来了。 我是坑了鞋垫公司，当初他们也不想想我轮子是什么人啊，想占我的便宜。我闲着没事学雷锋啊， 哼，坑得好。前一阵娘们把我害得也够呛。 嗯， 也是。哎，我就不明白啊，你们这手脚是怎么做的？像什么透支抵押呀，你还真行。 我一开始就看上了这房子，我钻的就是法律的空子。 嗯 啊，鞋垫厂那批退货也是我干的。 哦， 他们就那么垮了，我就占了这房子啊。谁又敢把我怎么样啊？ 是。这就是你致富的诀窍。 嗯， 我又上了一课。 啊， 我先回去了。 慢着，把你口袋里的磁带给我留下。 大明见自己的打算被轮子识破，急忙从楼上将录音机扔给在外边的小凤。 小凤，接着。 大明，快跑！ 哎呀！ 哎呀！哎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追那女的！快！ 哎呀！ 大明， 小凤，快跑！轮子说今儿磁带走不了，我走不了了。 嗯， 大明与小凤跟轮子等人厮打在一起，经过一番搏斗，他们把轮子制服，小凤被打伤了。 凤， 大明来到医院看望小凤，小凤跟大明聊了起来。 你来了，开庭怎么样了？ 过堂，一遍遍的过。这轮子还真是一不好拿得住。 那后来呢？ 收拾了，彻底坦白了。 还吊着呢。 嗯，不碍事，就是这阵子吹不了号。 这几天待着没事儿，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。你还记得你娶我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吗？ 你说的是行，就嫁给你吧。看你那样，将来也不敢欺负我。 不是，是三个字的那句。 哎呀，你们让我好找啊！哎， 这位是法院的同志，这次帮了不少忙。哎，你们在办事处见过？ 我是来送房契的。哎，你们赢了。 是吗？ 签个字吧。 谢谢。 谢谢。 我还认一家小报的间歇记者，正想采访你们呢。你们原来想离婚的是吧？现在你们又想重归于好是吧？男方为了获得女方的欢心才和轮子拼命的。 什么？重获欢心？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话不能这么说吧。 就算别人遇到这种事儿，你也会这么做？ 当然。 好，好。这就已经更够了。主要动机不是私情，完全是一片公心，匡扶正义。哎，这稿子我发定了。 你不是专门为了我？ 哎，对了，女同志也谈谈，通过这事儿是不是幡然悔悟？哎，准备痛改前非。 痛改前非？ 啊， 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啊。 不是，凤，你听我说。 你别说了，你现在是英雄，我成了失足少妇了。 大明与小凤好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感情又危在旦夕。 男方大义凛然，女方欠男方一个大人情。你们的婚姻将会 没什么大义凛然，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。 既然这样，我也不欠他什么了，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吧。 你的意思还要离？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 谁开这种玩笑，反正我怎么都是伤你，也许分手是最好的办法。 第二天早晨，大明正在为去街道办事处做准备的时候，门铃响了，没想到来的竟然是小凤。 怎么着还怕我跑了，扭送到庭？ 怕你溜了。 今天我就要成为新闻人物来跑什么？等我把胡子刮完。结婚证和财产协议书都带齐了？ 带齐了。 可别落下什么。 昨晚收拾了一夜。 不就是介绍信什么的吗？有什么可收拾的？ 大明在关门的时候发现小凤放在门口的行李，一下全明白了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从办事处？没听说离了婚财产要上交国库？ 你嘀咕什么呢？你还不赶紧把东西拿进来。 这么说回家了？不走了。 就这样，大明与小凤这对一直要闹离婚的小夫妻终于又拥抱在一起了。这场旷日持久的离婚大战也以两个人的言归于好而告终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这部影片能够深受观众喜爱，一方面因为它使用的是热门题材，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现状，另外一方面这部影片大团圆式的结局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，符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。好了，各位，到这里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要告一段落了。旅途最后为您送上一首电影插曲，张雨生演唱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在这里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林奇、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搭乘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，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？你是不是像我，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？你是不是像我，整天忙着追求，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？你是不是像我，曾经茫然失措，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？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。